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 wealthy 呢个字点样读？因为咧，佢觉得有啲难嘅。点解难呢？首先 ，wealthy 呢个字就系富有咁样啦，好有钱咁样嘅 adjective。W-E-A-L-T-H-Y, wealthy, wealthy. 点解特别会揀呢个字嚟讲呢个发音原因系的确有少少难嘅。因为 wealth 我哋先有一个 L 音喺度。well, 个条脷要上去 L, 啦啦啦呢个位。well, 跟住我条脷会先出嚟去到 TH 音。那个脷尖放在上面那排门牙的下方轻轻放住 THM。OK? 所以呢先提到 well, 跟住先出来 wealth, 跟住 wealthy 就可以了。wealthy, 譬如说他是很有钱的人 he's very wealthy, wealthy, 那就可以了。有少少难读的大家回去慢慢练习了。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系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过度嘅强调自由咧，就是一个自私嘅表现。 我哋都要系开始咧，系去适应一个新嘅常态。 我哋每一个人做好我哋应该做嘅嘢，啊，呢个系我哋香港人嘅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香港电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而家为你主持紧嘅系高福慧同埋林志恩。林志恩你好， 大家好。 林志恩啊，其实咧，我哋头先咧就喺度播放紧啦呢一个立法会选举功能界别嘅选举论坛，咁所以自由风，自由风咧就延迟到去而家5:43咧先同大家见面。嗱，今日我哋想倾呢个话题咧，其实可能好多人都好关心噶。我唔知道听众啦或者林志恩啦有冇睇一啲地产新闻嘅时候咧，特别系牵涉到资助房屋咧，成日都会有一个标题嘅，就系咧叫做幸运大抽奖啦，跟住咧就会跟一句咧就系即抽即赚啦。个意思咧即系话当有一啲资助房屋推出嘅时候咧，合乎资格嘅市民咧就好踊跃咧咁样样去抽啦。如果抽到咧，几乎就可以话咧抽到你咧就一定咧系可以有一个日价去到享受，咁所以咧就话即抽即赚。一路以嚟咧，我睇呢啲标题嘅时候咧，都会有一种感觉啊，系唔系真嘅咧？咁原来咧最近啊，根据公屋联会咧系分析咗咧，由2014年去到2018年期间咧，11个居屋屋苑同埋两期六字居计划咧，涉及超过200个嘅单位咧，发现啊一啲业主咧喺完成咗佢哋个转售限制之后咧，将呢啲单位再攞翻去市场嗰度卖咧，都真系即抽即赚嘅，平均个获利水平仲非常之高添。 係咁啊，佢就睇咗啦，即係167個居屋單位啦，同埋41個綠置居單位嘅轉售情況啦。咁就發現咧，呢167個居屋單位轉售之後咧，平均日價咧達到2,530,000元，即係話咧佢日價幅度基本上係翻倍啦。咁而至於咧41個綠置居單位轉售之後咧，平均日價咧都達到2,010,000啊，日價幅度咧高達106.3%。咁啊，而頭先所講啦。这个研究是公屋联会负责啦，咁公屋联会咧嘅总干事焦国伟就表示啦，因为资助房屋咧个本意咧系一个叫做房屋资源啦，咁系希望咧俾一啲买唔起私有嘅市民咧系有置业嘅机会，咁如果咧呢一啲嘅资助房屋咧攞咗嚟炒卖嘅话咧，就可能会违反咗咧本身呢个政策嘅意义。 咁所以咧见到其实咧佢哋都有一啲建议嘅啦，包括咧进一步收紧一啲转售限制啦，好似而家咧其实规定业主咧喺买入咗单位之后两年咧系只能够用原价咧去即系出售翻俾白居易或者咧系一啲绿表嘅买家，佢哋就认为咧应该将呢个转售嘅限期咧去到延长去到五年啦，又或者咧系去到咧甚至咧系将来去到个单位买满十年之后咧，原本补咗地价咧就可以喺公开市场嗰度出售，佢哋认为呢点咧可能咧都再要商榷。嗱，不过林智恩其实咧呢个话题咧早前立法会都有议员跟进嘅，我留意到当时政府的回应就说其实延长转售限制会有另一些后果的。包括可能会减低绿置居的吸引力，当你要的人迟些先买，他又会不会愿意放弃现在自己拥有的绿表或者是公屋而去买绿置居呢？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当你增加了一些转售年期的限制，其实也都会影响了二手市场的供应，到时这些的居屋或者是绿置居的价格会不会反而变得更加炽热、更加适得其反呢？ 系啦，嗱，呢一个咧，其实就系牵涉嗰个所谓叫做转售价格嘅限制啦，同埋年期嘅问题啦，同埋呢啲资助单位嘅流转同供应量嘅问题嘅。因为咧，其实政府当初最初引入白居易制度嘅时候咧，其实原意就系想加快成个资助单位嘅流转啦，俾一啲白表家庭咧嘅置业机会提升嘅。咁如果而家嗰个转售嘅限制系增加到五年嘅话，又会唔会影响到呢一个嘅资助单位嘅流转呢？咁另一样啦，其实亦都牵涉一个更加大嘅问题，就係嗰个居屋呢其实喺香港个置业阶梯上面呢，究竟佢个定位系乜嘢啦。 即係应唔应该将居屋视为一个累积财富嘅手段，咁当啲人将个居屋脱手之后可以累积咗一笔财富俾佢哋譬如喺私人市场嗰度购买物业呢。嗱，我哋头先提到嘅呢啲问题呢，其实呢都即係涉及到一啲房屋政策嘅定位啦。点样睇呀，一啲即係公帑资助嘅房屋到底呢应唔应该容许咧业主咧系用嚟累积财富啦，系谋取咧一个比较高嘅日价。咁呢啲问题咧，如果各位听众有兴趣发表意见，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而呢个时候咧，林智恩，我哋咧就请嚟负责呢一个调查嘅公屋联会总干事焦国伟同我哋一齐倾下。焦国伟你好。 你好， 焦国伟，我哋头先简介咗你嘅研究啦，可唔可以都请你讲下咧？喺你哋呢个研究入边，有冇话咧系呢一啲单位咧？会唔会话譬如嗰个单位嘅尺数系越大啊，佢嘅获利嘅机会会越高啊？定系会唔会都受到好多其他因素，譬如佢嘅位置啊，或者个间隔嘅影响噶？ 因为我哋今次嘅报告咧，就都系搜集翻喺居屋同埋绿置居。喺所謂未補價市場上面出售嗰啲嘅資料啦，咁睇翻而家就我哋揾咗208個嘅單位嘅成交情況咧，其實普遍平均都係有一倍嘅日價嘅。 嗯， 咁當中我諗單位當然如果係再大啲嗰啲咧，實際嗰個日價嘅金額咧就會更加多，咁但係嗰個所謂日價嘅百分比可能就會低少少嘅。咁即係話，我哋都可以舉一個例子，就係都留意到，譬如話喺當中一個喺荃灣嘅上翠苑一個511平方尺嘅單位咧，原價同埋最後嘅成交價嗰個所謂日價咧，有大概380,000嘅一個所謂日價嘅情況，咁大概都去到差唔多110嘅所謂百分比嘅日價啦。咁我諗呢個地點上面可能影響似乎喺個分析裏邊見唔到好大明顯。情況當然有些可能是偏遠一些，譬如說在一些的梅窩呢，那個日價就相對是比較低一些的，但普遍來說不論是市區啊，或者所謂那些是所謂遠一點的地方呢，都似乎不是太大個影響性，那個所謂日價的比例方面。 嗱，咁你哋就抽查咗11个2014年之后出售嘅新居屋屋苑啦，同埋2个六字居嘅屋苑。其实呢个系占即系居屋嗰个整体二手市场嘅交易比例咧，大概系几多？ 呢个就唔会话同嗰个所谓整体而家嗰个市场嘅对比，因为居屋嘅二手市场咧就唔系净系得呢啲嘅，即系可能系一啲可能以前已经有出售嘅单位，咁佢会唔会再业主喺以前买，而家呢段时间再转售，当然会啦。不过我哋今次就主要睇翻系喺2014年政府有啲房委会复售居屋开始去睇嘅一啲情况，以至乎可能六字居都系个新嘅阶梯啦。咁当中所谓三年里边或者三至四年度喺一个未保价情况之下嗰个转售嘅情况如何呢，咁就结得出嘅结论就似乎系两方面嘅资助房屋都有一倍嘅所谓日价嘅情况。 招和伟，我留意到咧，你哋认为即系由于而家政府咧为呢啲资助房屋嘅业主已经提供咗一个比较高嘅折扣率啦，即系话意味住咧，其实我哋系用公帑咧系资助紧呢班业主系置业嘅，咁所以咧就认为唔应该俾佢哋咧即系享受咧一个咁高嘅日价，应该定一啲咧严格啲嘅转让限制。咁但系我头先同林智恩都倾过啦，就系、是、当初咧其实政府有一个政策目标咧，就系即系鼓励啊呢啲资助房屋嘅流转。咁譬如啲人如果可以买到六字居嘅，就可以腾翻自己间公屋或者个六表出嚟啦。如果你而家话要去增加个转售限制，其实会唔会影响咗呢一啲资助房屋嘅吸引力，继而影响咗政府原本嗰个想加快流转嘅政策目标呢？ 我谂要当中有个平衡啦。嗱，当然而家其实就唔系话唔俾转售嘅，收紧咗一个转售限制嘅2018年，当时房委会都收紧咗喺两个方面，一个就系所谓头两年业主需要转售嘅话咧，佢系以唔高于原价去转售嘅。另一方面就是公开保价由过去的5年延长到10年，咁呢两个方面都做了一啲嘅措施啦。咁但系今天我哋见得到，而家所谓喺叫做三年开始去喺居二市场嗰部分咧，似乎嗰个所谓日价嘅情况都比较高。我哋建议就话会唔会由呢个所谓头两年高原价就延长到5年？当然业主需要嘅时候，佢仍然可以喺未保价嘅情况之下咧，都可以转售个单位嘅。咁但係你話至於係咪令到啲單位日後會少咗喺市場供應呢？我哋再呼應呢本睇翻咧，而家房委會及下嘅居屋同埋所謂租置單位啲未補價嘅數量咧，達到38萬間。咁所以我覺得又唔係話因為呢啲延長咗單位而令到個供應上面咧係一個好走，突然之間好多嘅減少。反過來，我哋覺得如果日後除咗係一啲嘅轉售限制之外咧，一啲居二市场里边嘅流转性有冇措施再可以谂一谂？譬如而家房委会房协都推行咗一个业主楼换楼嘅先导计划，都可以俾一啲业主喺未补价情况之下咧，可以买另一间嘅资助房屋。咁种种措施都可以一并去睇下，点样帮呢个市场有一个流转性，而唔系就系单单睇嗰个转售限制情况。 你哋另外一个建议咧，就系将资助出售房屋市场同埋私人嘅市场咧，就做一个适当嘅区隔啦。咁就希望咧限制合资格嘅人士去购买二手嘅居屋嘅，咁形成一个绿色居所嘅第二市场啦。咁你头先亦都提到咧，其实而家有38萬間未保价嘅居屋同埋租置计划单位喺市场上边。咁当然啦，呢个我估你哋都系出于即系担心，因为私楼嗰个市场本身就好似所以就可能影响埋嗰个即系资助房屋嘅售价啦。咁但系你会点样去定所谓一个叫做合资格人士去购买咧？ 其实而家都有一个叫做系绿表同白表嘅一个情况，可以去购买一啲未保价嘅单位啦。咁当然我哋希望就系长远而言啊，随住头先所讲，除咗啲未保价存在单位之外咧，其实长策都讲讲未来10年咧。興建呢個所謂資助出售房屋應該要達標係講10萬間，咁我諗持續發展落去咧，資助房屋嘅供應咧應該相對嚟講就會越嚟越多嘅，亦都足夠有條件咧係可以日後係叫做居住市場自己去運作，亦都唔需要話透過特別保價喺公開市場去轉售先至叫做所謂即係可以轉售到單位。我覺得呢個方向應該政府要朝住方向去走。 但系招国伟啊，我哋头先咧都讨论到咧一个关于房屋置业阶梯嘅一个概念啊，就系咧我哋长久以嚟都有一个印象啦，就系、是、因为喺香港咧，房屋真系用嚟累积财富一个好主要嘅工具啦。咁最简单嘅例子讲到置业阶梯就系、是、公屋户咁样样，佢有一个居所啦，咁累积够一定嘅经济条件咧，就可以买资助房屋啦，譬如六字居或者居屋，再有能力咧就可以去换私楼。如果我哋话将两个市场去完全分割啊，就有一个即系绿色嘅第二市场嘅话，咁会唔会就令到呢个置业阶梯出现一个根本性嘅转变？咁第时即系买开资助房屋嘅市民就唔能够透过呢个财富累积嘅手段去换到去私楼度咧？ 其实本身我谂而家就算买资助房屋，佢一段时间佢已经本身有一种即系累积财富嘅情况。我哋留意到就係話，如果累積財富係，我覺得大家都可能期望想咁。但如果係喺三年裏面有一個咁大嘅入價咧，似乎對於我諗資助房屋咁緊張之下，大家都希望啊咁難抽得中啦，或者甚至揀到樓好好彩咁樣。咁有啲可能即係覺得喂我揀唔到喎，但係點解佢可以兩三年就已經係放十個單位咧？似乎我相信唔係一個我哋社會想期望見得到嘅情況。所以我覺得適量咁樣加長咗一啲轉售限制，令到一啲業主啊將來去買呢啲單位咧，佢嘅考慮應該要翻翻去，主要係去住為主，而唔係話兩三年我就做一個跳板翻翻去一個私人市場嘅情況。呢啲始終都係一個比較珍貴嘅社會資源咯，我覺得應該比較適當咁樣去以安居為優先。 講到以安居為優先咧，咁其實都好睇下，即係房委會啦，即係嚟緊咧係會點樣睇即係資助房屋嘅定位啦。因為你頭先嘅建議咧都有一個即係根本性嘅一個概念嘅改變喺度。你哋嚟緊會唔會將呢啲研究咧同埋建議都帶翻去房委會入邊去到傾啊？其實 過去我諗社會上都有啲相關嘅討論啦，亦都我自己本身都係喺房委會裏邊都曾經提過相關建議嘅。我相信亦都應該房委會要去再睇睇呢幾年嗰個轉售情況有冇啲咩地方仲可以去收緊下，因為嚟緊我諗頭先講到，即係未來越嚟越多資助房屋嘅話咧，咁呢個情況亦都唔排除可能會再多呢啲轉售套利嘅情況。 嗱，除咗嗰個轉售限制之外咧，你認為而家仲有冇需要即係就住嗰個居屋嘅定價機制一併要去檢討？ 其實就18年就已經相對嚟講都做咗一啲檢視啦，或者係將個負擔能力都已經改咗。而家我諗相對嚟講，個負擔方面都係比較都適當嘅。但你話可能係特別係喺達表人士咧，其實過去都係雖然做咗啲功夫，就將達表嘅比例都調高咗，但似乎連達表都係相當多係好熾熱去申請，亦都可能失望嘅比較多啲。有冇方法可以再即係可以滿足多除咗綠表之外咧，白表人士嘅置業，可能購買啲資助房屋嘅機會咧？呢個我諗都要再探討一下，因為始終好多可能一啲即係唔係公屋居民嚟講，其實佢買樓喺私人市場咧，的確負擔能力係唔高。 頭先即係講到啲白表嘅人士可能抽極都抽唔到啦。其實我諗咧，會唔會呢一樣嘢都反映咗咧？點解而家啲資助房可以有咁高嘅日價咧？其實就係一個好大嘅需求，咁但係資助房屋嘅供應，即係講到底其實都係追唔上啊嘛。咁如果唔解決呢個問題，其實再多嘅轉售限制，可能都未必能夠徹底咁樣去回應到個市場嘅問題，係咪咧？ 呢、這個都同意嘅，其實而我相信點解有啲係白表嘅朋友去買一啲相對比較高少少價錢嘅單位咧，佢始終喺嗰、那個資助房屋市場嗰個價錢咧，同市價應該有一個距離。咁佢買咗之後，咁都叫做唔係市價去買一啲單位咧，可能負擔上面都比較好啲，以至乎係一啲所謂居二單位咧，都有所謂九成按揭嘅情況，就係都叫房委會擔到咗。咁嚟講應該都有一啲誘因令到佢哋都想買嘅機會多啲，咁所以我覺得當然個主要嘅因素應該就係要增加多呢啲嘅單位，但係叫做今期嘅最多7000多伙啦，咁嚟緊會唔會可以再多啲咧？都要睇下政府房委會喺建屋嘅進度上面可唔可以加快。 明白，好啊，唔該曬你啊，先同你傾到呢度啊，趙國偉，多謝你。 好啊， 拜拜。招各位咧係公屋聯會嘅總幹事嚟嘅，咁啊關於呢一個研究啊，即係講到咧一啲資助房屋轉售之後有好高嘅日價，相信咧好快房委會都會再討論，政府到時會唔會有新嘅政策修訂咧，要再留意住啦。跟住落嚟，我哋要聽交通消息同埋新聞報導。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嘅几宗意外同埋坏车都已经清晒场噶啦，分别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荃青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啦，清理好回复正常。另外喺观塘嘅伟业街出旺角方向近观塘码头嘅意外都已经处理好噶啦，而喺港岛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嘅坏车都已经拖走咗，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需要间封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龙尾近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联合道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瑞士法郎0.92，加元1.28，人民币6.376，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82。港金报16,470元，比上日收市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5美元，卖出1,775.94美元。港汇指数101.3，升0.2。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港铁的消息，今就由于铜锣湾站有列车出现设备故障，港岛线来往湾仔站至到鲗鱼涌站的服务现在是暂停的。咁来往坚尼地城站至到湾仔站的列车是每四分钟一班，而来往鲗鱼涌至到柴湾站的列车亦都是维持每四分钟一班。就由于铜锣湾站有列车出现设备故障，港岛线现在来往湾仔至到鲗鱼涌站的服务是暂停。咁来往坚尼地城站至到湾仔站以及系来往鲗鱼涌站至到柴湾站的列车就维持每四分钟一班。之后跟进啲意外的消息，就在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黄竹街，因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车龙排到弥敦道近太子道西。另外在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近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比较挤塞，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乐山道，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龙尾就现在要实施间歇性封闭的措施。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界限街，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的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常宜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近丽星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就排到去电话机楼，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另外东隧九龙入口现在车龙亦都是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噶，啱啱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喺大潭道过咗浪琴完前少少，因为有交通意外，而家比较挤塞，去柴湾方向嘅车龙咧就排到赤柱峡道近住赤柱江秋水站，就喺大潭道近住浪琴完咧，因为有意外，去柴湾方向比较挤塞，而家车龙排到近赤柱江秋水站。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龙尾在东山台，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浅水湾道110号。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车多。另外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一段车龙排到近九龙城回旋处，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的龙尾就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的车龙而家排到近圣贤中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的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荃湾的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挤塞，车龙排到杨屋道，西贡公路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一段的车龙排到白沙湾码头，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的龙尾在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就去到龙富路天桥近富健花园。最后再提大家一次港铁的消息，就由于港铁铜锣湾站有列车出现设备故障，港岛线现在来往湾仔站至到鲗鱼涌站的列车是暂停服务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翻嚟第二节嘅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高福慧同埋林志恩喺度。林志恩啊，政府咧就话中港两地咧好快就有望通关啦。咁咧，大家都好关心，到底喺通关嘅时候咧，我哋具体啊点样可以申请到系同内地通行咧？咁当中咧就涉及到咧點樣使用健康碼啦，同埋咧安心出行入邊嗰個出行嘅記錄啊，點樣樣咧係同內地嘅系統對接呢兩個問題。咁而今日咧，其實政府嘅資訊科技總監啦，同埋咧創新及科技局局長邵永恆咧，就出嚟開記者會咧，簡介咗有關嘅情況。嗱，咁啊局長就講到咧，嚟緊啊政府咧就會喺12月10日起咧，就係開放呢一個香港健康碼嘅網站，咁市民咧到時咧就要去提供佢哋嘅實名登記啦，提供佢哋嘅地址啦等等嘅一啲資料咧，透過步驟咧就可以咧註冊一個咧香港健康碼嘅帳户。咁同時咧，政府咧亦都咧係會更新咧這個安心出行咧去到 3.0 嘅版本。喺呢個版本入邊咧，市民係可以選擇咧將佢哋嘅出行記錄咧就係同呢個香港健康碼嘅網站咧係對接。咁啊，如果符合可以攞到綠碼資格嘅市民咧，佢哋上載咗呢啲資料之後咧，就可以得到咧一個綠色嘅港康碼。咁到第時我哋真係可以通關嘅時候咧，透過一個轉碼嘅手續咧，理論上面咧就可以去進入內地啦。嗱，聽到咁多呢啲步驟咧，咁啊，在場我留意到好多記者咧都有提到一個問題，都幾複雜嘅喎，其實都會提到咧擔心啊，使用者係咪真係能夠適應同埋使用到啊呢一個嘅健康碼同埋安心出行嘅程式咧？ 咁所以咧，其實而家咧政府就仲未公布實際嘅通關日期啦，咁但係佢就預早咧就公布咗呢一個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同埋嗰個港康碼咧嘅操作方法咧，咁佢嘅目標咧就係希望市民盡快熟習有關操作嘅，咁其實政府都要有一啲時間做準備嘅，因為頭先高福慧你提到就係港康碼係用實名登記制啦，咁所以有好多咧個人資料咧，其實政府都需要核實嘅，譬如就係你嗰個身份證明文件嘅資料啦，咁政府就會用入境處嘅資料庫咧去做直接比對啦。另外咧就係嗰個住户嘅地址啦，咁如果你公屋住户嘅話咧，就會用房屋處嘅資料做比對啦。其他住户咧都需要咧係提送一啲地址嘅證明文件啦，咁如果冇辦法咧提送一個住址證明嘅話咧，當局咧就會發出信件作確認。咁所以咧政府亦都呼籲市民啊，就係話咧你去做登記嘅時候咧，應該要去準備曬嗰啲資料嚇，即係先至好做登記。因為咧呢一個港康碼帳户嘅註冊咧都有個限時嘅，就係45分鐘之內咧就要填曬嗰個登記表。 嗱咁啊嗰個註冊嘅程序咧就大家市民要留意啦。咁但係如果講到咧，真係要通關，我哋頭先講到另一個部分咧，其實就係安心出行啦。咁喺政府嚟緊會更新嘅 3.0 嘅版本咧，就會容許市民咧將佢哋嘅出行記錄咧就同呢個健康碼對接。根據局長嘅講法咧，係會收集大家咧過往21日嘅出行資料，咁咧就同一啲譬如如果你係曾經係染疫人士嘅密切接觸者啊，或者咧你係確診之後咧出院係未滿14日咧，咁對咗呢啲資料之後咧，你嘅嗰個對接之後嘅健康碼就會顯示係紅色啦。咁而如果咧你喺呢21日入邊咧曾經係到訪過一啲高風險嘅地點啦，你個碼咧就會係黃色啦。咁係喺呢啲嘅情況之外嘅其他市民咧先至會得到綠色碼嘅。咁而係綠色碼嘅市民咧先至咧係可以咧係做一個轉碼通關嘅一個程序。咁不過亦都有人士就關注到啦，如果我哋一定要係透過安心出行先至可以做到呢個轉碼嘅程式嘅話，咁我哋之前關注到一啲譬如長者啊，唔係好識得用安心出行，或者係冇手機嘅人，咁咪做唔到呢一個通關嘅程序咯。咁當時邵永恆局長嘅回應咧，就係其實咧佢哋都咧準備咧去同一啲NGO 啦，同埋咧係一啲嘅電信公司咧，預備咧去將一啲手機啦，同埋咧 數據卡咧係俾有需要嘅人，咁亦都係提到啦，其實喺通關嘅工作入邊咧，港康碼係一個好重要嘅防疫工作嚟嘅，所以咧希望喺個過程入邊咧，大家可以熟悉啦，可以去有足夠嘅設備去到使用咁話。 咁除咗頭先你所講啦，嗰個關於一啲長者點樣使用嘅問題之外咧，咁過去另一個大家擔憂嘅問題就係個私隱嘅問題啦。咁而家政府咧就強調咧，安心出行咧本身咧就冇計劃採用實名制啦，暫時嚟講。咁而咧港康碼咧就會採用實名制嘅，並且就要求咧市民上載個安心出行記錄啦。咁我亦都留意到咧，喺安心出行嗰個網頁入邊咧，而家個私隱政策嗰個內容咧就已經更新咗啦。咁就指明咧，只有喺用戶明確同意嘅情況之下咧，嗰個程式入邊咧嘅有關資料咧，先至會上載去到香港嘅健康碼系統嘅。咁而且咧個資料嘅使用咧，亦都只會係用於咧嗰個港康碼同埋相關嘅目的啦，同埋協助咧政府應對新冠疫情傳播工作啦，同埋相關嘅用途嘅。咁亦即係話咧，如果你是不需要回內地的人，你的行蹤記錄就只會繼續保留在電話那裡，而港康碼那一套的實名登記方法就只會應用在通關上面的。 听紧节目的听众朋友，一下子有很多的资讯要去吸收和分析，不知道你对于这个最新的公布和安排，关于香港健康码的登记和使用，你有什么看法，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会不会有不清晰的地方呢？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1872311跟我们讲一下。现在电话旁边林智恩，我们请来一位科技界的人士跟我们分析一下。电话旁边有香港资讯科技商会的荣誉会长方宝桥在这里。方宝桥你好。 高峰慧你好，林智恩你好。 你好。 方宝桥说今次这个香港健康码的推出呢，很多人都会关注到私隐的问题啦。虽然刚才我们就讲了市民是有个选择的，他是要同意是将他的资料是上载到去这个港康码的网站，才是会将资料去转出。其他情况之下呢，其实都是保留在自己的手机里面的。你认为政府呢個解釋係咪可以滿足到咧，即係市民對於嗰個私隱問題嘅關注啊？ 嗱，而家咧，我哋見到咧，就係安心出行咧，同埋港康碼咧，睇嚟都係兩個系統。只要你第一，如果你唔諗住出境唔翻內地，其實你唔申請港康碼嘅話，其實你都唔使填嗰啲啦。咁安心出行本身就係一路都用緊一個無需實名制嘅系統，咁都係一路都係大家就總之你即安咗安心出行，冇人問過你任何個人資料，你自己就去啲住所餐廳就登入咁樣，即打個卡咁啦，照個所掃嗰個 QR code， 咁就記錄低你去嗰邊，其實就係咁樣，一路都行之已久，都係咁樣嘅。好啦，咁但係因為而家內地嗰個防控就需要大家要做呢個健康碼，於是乎就要上載你呢個21日出行記錄。咁呢個就變咗係一個 option 啦，即係而家喺嗰個安心出行 3.0 咧，即係喺12月10號會推出個版本咧，就會多咗一格。而家有四格啦，咁就係佢就會多咗一個第五格，第五格就愛嚟俾你上傳嘅。咁都係嗰句啦，如果你用你唔需要去，你基本上係唔需要，係啦，你係唔需要去做呢個動作嘅。咁我覺得有咗咁樣嘅，即係好似一個模型嘅防火牆咧，其實都我諗都可以解決到解答到某一啲部分市民覺得啊，我又唔要翻大陸，點解你要攞我啲資料咧？嗰個問題咯。 在繼續討論下去之前，我要先講一節特別交通消息啦。我們接獲港鐵的通知，由於銅鑼灣站有列車出現設備故障，港島線來往方向的列車服務受阻，現時來往灣仔站至鰂魚涌站的列車是暫停服務，來往堅尼地城站至灣仔站的列車是每四分鐘一班，而來往鰂魚涌站至到柴灣站的列車亦都是每四分鐘一班的，那各位市民要留意。方寶橋話頭先討論到私隱問題啦，咁我留意到咧，亦都有朋友係關注到咧，我哋將呢啲資料同意啦，去交咗俾政府去到使用喺防疫方面，同埋同內地去對接啦，咁但係如果真係出現一個私隱洩漏嘅問題，而呢個洩漏點係喺即係內地嗰度發生嘅話，咁可唔可以話其實我哋係無從追究噶？ 嗱，而家我見到個系統嘅設計咧就係咁樣嘅。 即係話嗱，首先你喺你安心出行嗰個出行記錄，你就上載咗去呢個健康碼嗰個網站啦。咁據我睇咧，就佢哋而家係佢哋就話做完呢、這個動作之後咧，其實就會自動登出㗎啦，咁樣。咁但係我都有同佢哋講嘅，我就話啊，不如你整呢個掣幫我登出啦，我睇落安心啲啊，係咪先？因為一個安心出行就有個登入嘅掣，但係冇得登出喎。佢哋就話自動登出，所以咧我諗咧呢個都係一個小毛病啫，我覺得可以改得到，因為反正都有時間。但係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好啦，而家咧其實你睇成個轉碼嘅過程咧，其實唔係發生喺內地嘅。而家咧，我哋睇翻嘅頭先嗰個記者會，可能啲 PowerPoint 大家未必睇得太清楚啦。其實佢係講緊咧，當你填曬咁多資料啊，佢自己 check 曬你啲針卡啊、檢測報告啊、地址啊各樣之後咧，其實佢就會生成一個我哋叫港康碼，香港嘅健康碼。咁呢個港康碼到你最後咧，因為佢其實嗱，你嗰個檢測報告咧係得48小時嘅啫。咁所以咧，你係即刻就要去做檢測。其實澳門好常見啊，啲人就一開關跟住就個個排隊去做檢查啦咁樣。咁可能香港遲啲都有咁嘅現象，可能每日通關，譬如1000人，咁嗰1000人就即刻要去做檢測，因為你得48小時嘅檢測報告，仲要嗰個檢測報告其實都仲要，我諗要6至12小時先有結果，即其實係好趕，其實得一日時間就可能咁。咁咧，你做完之後咧，佢哋得到曬你所有資料，就會自動轉換一個粵康碼俾你。其實呢啲所有嘅嘢咧，都喺香港發生嘅。咁頭先我見記者會啊，局長佢哋都有講咧，就係話呢啲資料咧，全部會即係佢哋個把關工作，其實而家就喺香港，就唔係塞咗啲資料過去內地，跟住叫內地嗱，你 check 下呢啲有冇問題啦，冇問題你先俾個綠碼我，唔係咁樣嘅。我嘅認知咧就佢哋喺香港做把關，咁所以咧我相信就咁睇落去咧，就似乎未必有太多呢啲私隱洩漏嘅問題。即係你話資訊保安問題，咁當然呢個要睇下政府點樣去。但係蘇花我哋就冇特別見到話啲咩資訊保安問題，因為如果香港政府嘅資訊保安有問題，這個就另外一個問題啦。咁但係如果純粹喺你話啊，會唔會交咗內地之後喺內地有洩漏問題？我而家見到個嘢咧，就係佢而家其實俾咗個權咧喺香港做把關。香港話冇問題咧，這個人就放佢入去咧。喺健康嘅範疇上邊咧，這個人冇問題咧，佢就轉換一個內地嘅粵康碼，咁佢就入境啦。 嗱，咁港康碼咧轉咗粵康碼之後咧，其實理論上我哋入咗內地就已經係用緊內地嗰個健康碼系統啦。其實我諗普通市民咧都未必知道究竟內地嗰個健康碼嘅系統係點樣運作嘅，你可唔可以解釋一下？ 嗱，其實我相信啦嚇，即係嗰個內地嘅健康碼嘅系統咧，同香港嗰個檢疫嘅係類似，不過內地嗰個健康碼系統嗰個碼咧。是其實他們就裝在微信那裡的，因為微信本身都有追蹤功能，假設他有開著這個追蹤功能，因為他們內地是很多都做實時追蹤的，那變成了就你揸住個，因為你看微信，其實微信的那個裝置就好像我們現在揸住一個譬如 Apple Wallet， 你只是裝了個 QR Code 進去，其實所有呢啲咁嘅港康碼、粵康碼、澳康碼呢，是冇嗰、那個碼本身是冇追蹤功能，即係我成日都話罐頭上面個巴曲都冇追蹤功能，而家係個 Apps 本身又冇追蹤功能。咁香港咧，而家暫時你見到港康碼係個網站冇 Apps 嘅，咁你去到內地就揸住個微信。咁如果啊內地有需要要做追蹤，你要開咗個微信，我哋用個微信追蹤你啦。咁你就係裝咗嗰、那個粵康碼喺個微信度。佢哋如果有需要追蹤，就用個微信嚟追蹤咯。 咁如果係咁，我可唔可以理解為即係將來市民翻到內地，其實佢除咗有嗰個碼之外，佢都要裝微信噶咯？ 我應該係咁樣嘅，而家喺內地。咁喺澳門，如果嗱澳門嗱，其實而家三個地方咧，其實基本上咧都已經佢都有講就係即係用埋同一套系統咁滯嘅，因為你過兩日到澳門又通關嘅，就唔會再做多套系統出嚟嘅。所以基本上澳門都一樣，不過澳門又有澳門本身以前佢個健康碼喺個網站，而家我應該上個月咧就已經出咗澳門版嘅健康碼，咁佢入邊就係一個 Apps 嚟，咁到時你就要揸住個 Apps 裝住澳門版，即係對接完之後轉咗澳康碼之後咧，你就揸住佢個澳康碼。不過大家要知道咧，澳康碼入邊嗰個 Apps 其實佢啱啱亦都推出咗澳門版嘅安心出行。 咁佢澳門版嘅安心出行同香港最大嘅分別咧，就澳門版嘅安心出行咧係實名制，因為佢跟夾住咗喺嗰個澳門版嘅健康碼入邊。咁健康碼本身實名制，同一個 Apps 入邊又有安心出行，咁佢同我哋最大的分別就係佢冇將呢兩個嘢拆開，而我哋喺香港咧呢兩個安心出行同埋呢個健康碼咧係拆開咗兩個系統。 嗯，方寶橋啊，你講到咧，即係安心出行係咪需要實名制嘅問題咧？我留意到剛才都好多人好關心呢樣嘢啦。因為其實而家咧，我哋上載嗰個21日嘅出行記錄咧，確保佢係完整啦、真確，即係唔會係用咗其他人嘅嘢啦。其實個責任就喺個使用者身上。咁即係局方被問到點樣確保嘅時候，佢都係重申啦。嗱，如果咧你俾嘅資料係錯嘅或者係唔完整嘅，你就有個刑責喺度啦。咁但係即係。呢一樣嘢其實點樣講啊？即係都係睇下個使用者嘅自律程度啦。 係。 咁如果我哋見到譬如而家澳門嘅做法，或者係見到而家個系統個設計，我諗好多市民就會諗啦，第時安心出行會唔會有機會最終其實都係要轉向實名制咧？ 我覺得自律啦，大家如果唔係轉咗得兩個結果啫，第一個就係熔斷啦，因為你有確診者入咗去大陸，咁一熔斷即刻大家就過唔到關。第二咧就係、是。可能真的會變成實名制，咁我希望大家都會自律啦。 方寶橋話：我哋好快要聽新聞啦，不如新聞翻嚟咧，再同你傾多陣好嗎？ 好啊，唔該。 招攬前往俄羅斯收集具有重要戰略意義企業同埋交通基建嘅情報，包括影相同埋錄影，換取$10,000嘅報酬。另一名被捕人士按照一名烏克蘭高級情報官員嘅指示，企圖引爆兩個爆炸裝置。聯邦安全局沒有交代到幾時或者在哪裡拘捕這三個人。在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華南帶來晴朗和非常乾燥的天氣。本港方面，下午各區的相對濕度普遍下降至30%左右。在下午4時，颱風尼亞圖集結在硫磺島西南大約是94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预测天晴和非常干燥，今晚和明早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晚间离岸风势近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早上仍然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4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港铁嘅消息啦。由于喺铜锣湾站，有列车出现故障，现时来往湾仔站至到鲗鱼涌站嘅列车服务咧系继续暂停噶。而来往坚尼地城站至到湾仔站嘅列车每4分钟一班，来往鲗鱼涌站至到柴湾站嘅列车都系每4分钟一班。跟进翻其他意外同埋坏车嘅消息啦，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黄竹街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弥敦道近太子道西。另外喺港岛南区大潭道去柴湾方向，较早时近住浪琴园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喺九龙啦，康庄道去洪水方向近理工大学曾经有交通意外噶，啱啱清咗场一阵，车龙有待消散。而家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啦，去到爱民村对开。另外两线洪隧九龙入口嘅车龙啦，分别就系东九龙走廊。同埋去尖沙咀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新山道。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嘅车龙啦，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登打士街。而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需要间封。东区海底隧道方面，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政府合署。九龙过去港岛啦，管道之内因为曾经有坏车，咁而家车龙几长噶，排到观塘绕道近 Mega Box。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界限街，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伟业街近上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啦喺欣怡花园，九龙入口呢一边龙尾排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喺港岛干诺道中西行近住大会堂车多，龙尾去到中环军营花园道下行挤塞嘅龙尾排到 龙尾系排到去马纪仙峡道近富汇豪庭。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喺虎山道桥底；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嘅龙尾啦，排到圣约瑟英文中学。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港嗰段啦，龙尾排到白沙湾码头；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呢一段，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荃湾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挤塞噶。龙尾去到联合货运中心，象鼻山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石围角村呢一段都系有车龙噶。另外在屯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呢一段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啦，龙尾就排到龙日村。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拣饮品嘅时候啦，要留意有几多糖分，千祈咪变咗饮糖水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战二零二一地区直选论坛， 九龙西选区包括油尖旺和深水埗区， 登记选民人数38万多， 由三位候选人各逐两个议席。 立法会地区直选论坛，萧乐文主持， 星期五早上8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选战二零二一地区直选论坛。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日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入印后，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我哋讨论紧嘅咧系政府公布咗嚟紧香港健康码嘅登记啦，同埋一个注册嘅做法，咁同埋咧点样样去使用安心出行啊？将你嘅出行资料咧上载到去呢一个嘅网站上面咧，去获得一个港康码嘅情况啊。咁政府就做咗呢个公布啦。嗱，听紧收音机嘅听众朋友，你自己咧会唔会都准备系注册一个健康码嘅账户，早咧去适应有关嘅通关安排咧？又或者听完政府嘅解释之后，有关譬如私隐啊，或者咧喺一啲科技嘅使用上面，你自己又放唔放心，有冇问题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电话旁边咧，请翻头先同我哋倾紧嘅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喺度，方宝桥你好， 各位好。 好啊，另外咧就仲有一个问题嘅，因为政府咧而家就话预早公布咗成个港康码申请程序啦。其实喺呢个角度睇咧，嗰个登记嘅程序啦，同埋市民去上传嗰个安心出行记录咧，佢需要做嘅步骤咧，其实系咪一般市民咧，即系都已经系有能力去做呢一个操作咧？你觉得？ 就坦白讲都有少少複雜嘅，咁都真係要等佢推出咗个系统呢，睇下啲市民一般究竟，即係我见到佢哋都话都要走入去社区去帮人哋装呀，或者帮人哋登记呀咁样。但可以搞几耐呢，即係譬如话咁系咪，因为你通关都可能系讲好长嘅时间，咁系咪一路都会做呢个动作呢咁样。咁所以都要睇返究竟嗰、那个系統推出咗嘅時候咧，啲市民啲咩反應咯？因為而家就咁睇就都你嗱，佢其實咧有啲似咩？佢有啲似攞消費券嗰個系統嘅，都有啲似啊，啲步驟啊，要做次性密碼，要綁住啊咁樣啦。咁但係一次，但係其實就算上次，即係唔好話係咪派錢啦，其實派錢 都好多人話搞唔到啦。你見上次都搞咗好長時間先搞到，疏導曬嗰度仲有唔知幾多萬人係仲未搞到，結果又搞咗幾多日出嚟。咁所以我相信嗱，當然啦，今次呢個規模就細啲嘅調翻轉，因為你我相信每日可以通關嘅人次可能都係以千計嘅啫，即係唔會話全香港幾百萬人都要做呢個系統。我相信就未必會有咁大嘅 impact 嘅，咁但係就都希望從善如流咧，即係到時睇下啲真正用家啊，尤其是可能啲老人家我要翻內地喎，但係哇呢個咁複雜，我唔識填喎，咁樣咁我諗睇一睇佢點樣做。 嗯，你剛才就用到即登记消费券作为一个类比或者作为一个比喻，但是跟消费券有些不同呢，就是今次我们做港康碼更加涉及到呢就要安心出行嘛。但是我们早前都有过很多讨论，有很多长者就算是使用安心出行那一步呢已经是有问题了，譬如他们可能是没有手机，或者就算有手机他们都未必懂得用，又或者懂得用他们都未必有那個的數據或者網絡系統呢去即隨時更新住那個系統裡面的資料這樣。即當然現在政府說他們會落區啊，會去派手機啊，或者派數據卡啊，但你怎麼評估即長者要去要去適應兩個系統，一個就是安心出行，一個就是健康碼的難度啊？ 其實就難㗎，咁因為始終嗱，即第一我們都不斷講啦，安心出行啲長者又不適用啊，或者好複雜。咁其實得幾個掣，我哋都叫建議就啊，可唔可以做個簡易版咧？等啲長者容易用啲。雖然而家大家即係我哋一般成年人就咁睇，又覺得個安心出行都唔係好難用嘅。咁但係長者可能我哋字大隻啲，個掣大個啲，咁樣簡單啲，係咪會易用啲咧？咁樣咁，但係去到網站登記就另一個問題啦。即係好似上次消費券一樣㗎，結果都係要去郵局或者好多地方要幫手做登記。如果唔係，佢又登記唔到。咁呢啲我諗呢啲設施呢啲配套咧，可能都要諗一諗點樣去做咯，因為如果唔係，其實就有機會啦。但係喺個聯防聯控或者一個追蹤疫情方面咧，你又好難怪啊，係咪都會要豁免老人家、豁免小童或者一啲有傷殘人士咁樣？其實個問題就係你如果豁免得太多，但係到最終即係我成日都講啦，病毒係冇眼嘅，佢唔會知邊個打邊個。總之你掂到咧就有機會會確診嘅話咧，其實喺嗰、那個監控上面咧，即係喺呢個追蹤疫情上面咧，其實係難嘅，即係呢個係攞個平衡點都未必平衡得到嘅，因為始終一單就一單。而家你見到嗱，而家都未講啦，講通關後會點啦。咁但係你睇到其實我哋自己對面對外地都一樣嘅。如果你外地有一單兩單入嚟，就即刻熔斷㗎啦。咁調翻轉頭，如果我哋通關入去，如果真係因為豁免咗而導致到最後，有確診者入咗內地，係咪人哋調翻轉內地都會熔斷香港，即刻我哋就冇得翻入去啦？所以頭先我之前都講，申報有一個問題，豁免有一個問題，究竟係咪應該呢個平衡點喺邊一度咧？真係要都有啲考啲功夫。 好啊，唔該曬你啊，方寶橋先同你傾到呢度。咁啊，頭先咧聽咗方寶橋嘅分析之後咧，似乎即係點樣幫助一啲喺科技上面可能需要一啲適應時間嘅使用者咧，都係大家要關心嘅話題啊！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 1872311，而家電話旁邊咧有聽眾陳先生打咗入嚟想傾下。陳先生你好， 係 請講。 嗱，頭先方寶橋佢講啲説話咧，根本上幫唔到我呢類人士。 嗯。 嗱，譬如好似我去交費用咁，一定要去要填嗰張紙啊。 嗯， 係咪？而家講而家， 嗯， 要填嗰張紙，但係我填唔到，我叫佢幫我填，佢話我冇可能幫你哋填嘅。 嗯， 咁樣，跟住咧，佢話你填到唔係唔好入去交咯，咁樣，跟住咧就話叫我攞身份證出嚟，攞身份證出嚟。佢就話幫我影我身份證，有冇可能影我身份證啊？阿 Sir， 嗯， 係咪先？我直情咁樣話佢， 嗯， 我話你又唔係差人，有乜可能攞我身份證嚟睇啊？ 即係陳生而家喺即係出入一啲處所嘅時候，已經係遇到一啲困難啦。 唔係去廁所，去政府啊，住交費啊。 哦，明白。 交費、啊， 所以就已經遇到一啲困難啦。 第二日咧去廁所就唔使。连填嗰张纸都唔俾填啦，系咪先？ 系， 系咪？ 明白。 但系我个手机咧，亦都用唔到个安心嘅。 你叫我应该点做呢？ 如果政府即系譬如而家咧，佢就讲嘅话会派一啲外展队去帮一啲市民做嗰、那个健康码嘅安装，你觉得帮唔帮到你 啊？ 如果政府有一啲譬如派一啲专门嘅人员去帮市民去做一个安装工作，你认为帮唔帮到你？ 佢有冇权影我身份证先？我想问句。 明白。好，我想陈先生讲的呢可能就是即一些在资料处理上面怎样可以即平衡到他的私隐，当他用不到这些科技但又要出入一些场所的时候，他关注到自己私隐问题。还有另一位陈先生在这里，陈先生你好。是陈先生。 喂，你好。 是，请讲。 你好。其实我其实都赞成刚才那位陈先生讲的东西的。咁再另外一样东西，其实我都想加多少少意见，就是其实政府咧，其實完全冇考慮到一啲弱勢社群啦，譬如頭先講緊嘅就係冇電話啦，又或者可能係一啲比較本身可能視障上邊其實係唔需要特字啊，但係可以平時日常走動嘅，佢哋需要嘅其實係一個平時喺街上邊可以嘅存在感啊，佢哋可以存在感講緊係可以好輕鬆咁樣可以去到某啲地方，可能去到遊啊，去到地方啦，去。自由出入，咁但系呢样嘢其实政府就净系用咗话，所有都系用电话。其实既然政府其实之前有讲到话，需嗰啲好似叫做落油卡啊之类，点解我用油去睇咧？系啦，咁每位长者 系唔好意思啊，系阿陈生，你嘅电话咧收得唔系好清晰啊，但系都大概知道你嘅意思啦，就系即系讲紧当成日都要用呢啲科技先至可以顺畅咁样出行唔同嘅地方嘅时候，会唔会系冇照顾到一啲弱势社群嘅需要咧？咁啊，都多谢你嘅意见先。咁啊，林先生都的确系咁，即系点样样去帮助？其实唔单止系长者啦，咁头先有提到可能一啲即系视力有障碍嘅朋友啊，或者因为各种原因咧系唔能够做到呢个科技上面嘅适应咧，其实嚟紧无论系就咁普通嘅出行定系通关咧，都要额外有更多嘅资源去照顾佢哋嘅需要。 咁而家政府嘅回应咧就话其实佢哋都会了解到咧部分人用安心出行系有困难嘅。咁而家咧政府就考虑紧去统筹一啲譬如慈善机构啊，或者电信商咧系去送手机或者数据卡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啦。咁而对于视障嘅人士咧，当局亦都会可能向商户去派发一啲特制嘅卡套，等嗰啲视障人士咧系可以知道扫描二维码嘅位置嘅。咁不过当然啦，头先即系两位陈生打上嚟嘅目的都系话，有冇一啲再简单啲嘅方法，系既系配合到个防疫需要，亦都方便到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去用嘅咧？咁呢个可能第二啲地方都有嘅，譬如新加坡佢哋有啲系行动嘅装置可以嘟完。咁就已經知道咗你一啲個人嘅記錄喺入邊嘅，咁究竟香港會唔會研發呢一套嘅新嘅科技，還是都係繼續用翻安心出行嘅系統咧？咁呢個就等翻政府之後要再決定啦。 系好喺呢个时候咧，再有一节特别嘅交通消息啊！我哋接获港铁嘅通知咧，由于铜锣湾站有列车嘅车门脱落，港岛线来往方向嘅列车服务受阻。现时咧，湾仔站至鲗鱼涌站嘅列车服务系暂停，而来往坚尼地城站至湾仔站嘅列车，以及系来往鲗鱼涌站至柴湾站嘅列车咧，都系每四分钟一班嘅。港铁公司咧系安排紧免费嘅接驳巴士行驶受影响嘅路段，乘客咧系。可以考虑使用其他的交通工具。好了，我们这一节先谈到这里，休息一阵回来呢跟大家谈第二个话题。 尤其是之后就屋企的晚餐我负责啦。 你五岁的时候 不是五岁的时候那时候十一岁了。去到中学的时候真的个晚餐真的我负责的啦。 哇真的。 是啊。 伟哥我真的吃过他包的饺子。他真的一手自己做晒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今个星期六晚上10:04，杨少雄、宝佩瑜还有我陈伟一起走过。 Honey， 你看不看到啊？有流星啊！ 不是啊，瑞文，飞机来的。 哪是啫？吓，为什么是你的世界？ 吓，不是你约我来的咩？今个星期我请嚟天文台团队讲下流星同彗星嘅分别， 而我同陈家俊请嚟民安队讲下风灾、水灾拯救经验。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林志恩啊，我哋跟住落嚟要讨论呢个话题咧，其实都同科技系有关嘅，亦都系同长者点样去应用或者使用科技咧有关系。咁啊，其实咧，我哋而家香港已经进入一个老龄化嘅社会啦。咁咧，有一种科技咧，其实就系专门咧为咗人口老化而设计嘅，咁就系咧叫做乐龄科技。乐就快乐个乐啦，龄咧就系年龄个龄啊。个意思咧就系将科技咧应用喺安老服务上面啦，希望咧透过科技去减轻照顾者的工作负担，亦都可以帮助长者自主地解决他们生活起居的需要。一些乐龄科技产品我们常见的，大家有可能听过的，譬如在院舍里面的一些扶抱机械人，帮助一些行动不便的长者由个床那里可能起身或者转去其他的地方。有一些防游走的监察系统，可能譬如是一些有认知障碍的长者咁佢哋可能会行咗去一啲照顾者揾唔到佢哋嘅地方嘅，咁有一个监察系统咧就可以帮助我哋知道佢嘅行踪，亦都有一啲咧专为长者而设计嘅通讯系统，譬如最为香港人熟悉嘅咧就系平安钟嘅服务啦。咁我哋今日倾呢个话题咧，系因为我哋想同大家倾下咧，到底乐龄科技喺香港其实系做成点嘅咧？咁啊，有智库组织咧，其实曾经喺2017年咧就发表过报告，咁就发现咧原来乐龄科技在香港做是有24项的缺陷的，例如说消费者觉得产品太贵，或者是照顾者和长者是不愿学习使用等等。经过几年的推动，他们昨天又发表了新一份的报告，去看回这24项缺陷的改善情况。 新一份报告的名字就叫乐龄科技构筑灵活社区，那个灵活的灵字也都是即年龄的龄啦。其实就总结了刚才高福慧所说的17年去到现在，究竟过去那几年香港推广乐龄科技应用的成效究竟有几大呢？其实从那个报告的名字我们都可以略为了解到这个报告的倡议的，因为它有足够灵活社区这个字，其实它就是想说怎样可以先做到乐龄科技是在个社区都做到普及化咧，因为过去咧乐龄科技嘅运用咧就主要咧系讲嘅系一啲安老院舍上面嘅运用啦。咁而就住咧嗰个普及化嘅问题咧，其实而家咧报告咧就有几样嘅建议嘅。第一咧就系想扩大咧嗰个措施同埋金额嘅适用范围啦。嗱，因为而家社署咧就有一个10亿嘅乐龄及康复创科应用基金嘅，咁而家就主要咧系应用紧系一啲系社会福利署资助嘅院舍啦。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咧，其实香港起码有一半以上的安老院舍是属于全资的私营的。这一个报告就希望扩展去到所有安老院舍都可以申请这个资助。另一样就是扩大那个长者医疗券的计划和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计划的使用范围和金额，就令到长者可以买这些乐龄科技产品或者去租借他们回家去用的。而另一样就是可能很多老人家他未必会去揀乐龄科技，都因为本身他们没有接触过这件事。所以个建议也包括就是怎样可以增加到个老人家接触这些科技的接触面呢。我报告就提到香港其实很多区都没有一些方便用户接触乐龄科技的公共设施。他就建议政府是应该在一些地区的健康中心就设立一些展示区，并且有一些的顾问是可以帮老人家去尝试接触这些新科技。 听了这么久，我不知道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会不会都是觉得乐龄科技可能离我很遥远，那是不是真的说用医疗券我可以买到这些科技 回家去用呢？那我其实看回一些资料，原来乐龄科技又不一定是一些很大型或者很重型的器械来的，譬如说一些即训练长者大小肌肉那个运动的一些游戏机啊，原来其实都是乐龄科技的产品来的。又或者刚才讲到怎样帮助长者那个对外的通讯啊，是可以更加做得好呢，平安钟这样原来又是乐龄科技来的。不知道现在听着收音机的听众，你自己有没有使用这些科技产品的经验呢？或者你的使用体验又是怎样的呢？现在有智库就倡议应该等我们透过医疗券都可以买到这些产品给一些长者都可以在家里是用到，你们又怎样看呢？打电话来18723111，18723111，跟我们谈一下。现在电话旁边我们就请来负责 实今次研究的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水智慧和我们一起倾下。水智慧你好。 是你好，主持人好。 是在仔细讲你们的倡议之前，不如都跟我们总结一下，即乐龄科技的发展情况。自从你们2017年发表个报告，有24项的缺陷，经过了几年了，你们看回现在个最新的趋势或者状况是怎样？ 其实我哋睇返啦，即係自从我哋2017年出咗第一份乐龄科技嘅即係开放报告啦，咁嗰24个即係我哋叫做缺陷或者啲 gaps 啦，咁我哋睇返嘅时候呢，其实经过呢几年呢係都有一个几好嘅改善情况嘅。因为如果睇返个24个缺陷嘅时候呢，其实我哋会见到当中21个呢其实都係有一个改善嘅迹象啦。咁特别呢係讲緊呢，例如话对乐龄科技嗰个嘅认知程度啦，我哋见到呢係进步几大嘅。咁呢一点呢绝对其实係同政府或者同业界所做嘅一啲嘅措施有關啦，例如話講緊之前其實而家每一年都有一啲嘅樂齡科技嘅一啲展覽啦，即係喺會展嗰邊啦。咁亦都例如話，可能講緊我哋會見到而家唔同嘅地方咧，其實都會有一啲嘅展示區嘅。咁但係咧就主要圍繞住起嚟話一啲嘅大學啊嘅地方等等咁樣。咁我哋見到呢個改善咧，其實係幾明顯嘅。而第二樣嘢咧，就係我哋以前會見到政府咧，可能通常都會即係平時會有少少想規避一啲嘅風險嘅情況啦。咁但係咧，好似啱啱即係都講到話，其實而家社署出咗个一嘅基金啦，咁其实系鼓励啲院舍去买同埋去租一啲乐龄科技产品嘅。咁呢一点咧，其实正正亦都会见到，即系政府想规避呢个风险方面咧，系得到一个几明显嘅改善啦。咁而第三点咧，我哋会见到咧，话以前我哋会发觉应用研究嘅资助咧唔系好足够。咁但系其实我哋都发觉到2017年咧，其实喺创科局下面咧，其实佢哋都有个叫创科生活基金啦。咁嗰个咧，其实咧佢会俾一啲基金去做一啲即系叫研发嗰方面嘅即系资助等等。咁我哋睇翻入面即係成功攞過嘅項目啦，其實都有唔少咧，係真係針對翻長者點樣去幫佢居家安老嘅情況嘅。咁所以呢啲其實係我哋見到進展幾大。咁但係事實上你話係咪即係所有嘅缺陷都即係全部改善曬咧？咁首先我哋就覺得啊，其實都仲有一啲地方係有一啲進步嘅空間啦。咁同埋即係啱啱我哋又講到有21個係有進展，咁但係當中有3個咧，其實我哋覺得係即係見到有少惡化嘅情況嘅。例如話其中一個就係講緊長者都係普遍會覺得退休嘅保障唔係太足夠啦，咁所以其實佢哋亦都未必太願意去用錢去買一啲嘅樂齡科技產品啦。咁第二點亦都係講緊嚟話，好似喺大學方面，其實都比較缺乏一啲嘅指引啊，或者係講緊話一啲嘅 incentive 咧，令到嗰啲係學者願意係將佢哋嘅一啲諗法咧，係轉為一啲商品化咗一啲嘅產品嘅。咁同埋第三點就係牽涉到，如果係一啲比較繁複嘅醫療器械方面咧，咁其實佢哋都會覺得比較複雜嘅。咁我哋都講呢三點，其實係可以再加強少少嘅。 好啊，水智慧啊，我哋跟住要聽新聞啊，新聞翻嚟繼續同你傾多陣啦。 好啊，冇問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智德报道新闻。港铁铜锣湾站有列车车门脱落，冇人受伤。港铁正喺度抢修，来往湾仔至到鲗鱼涌站嘅服务暂停，港铁人员正在现场处理，预计需要一段时间进行修复工作噶。我哋记者王慧培喺铜锣湾站现场，交俾佢讲下最新嘅情况。 系啊，我而家咧就系喺啦，现场就系铜锣湾站啦，往呢个坚尼地城方向嘅月台嗰度噶。咁啊，出事嘅列车啦，就准备都系驶走噶。咁不过而家仲系停泊咗喺月台嗰度。咁啊，现场所见啦，咁其中一道脱落嘅车门咧，系已经揾翻一边噶啦，咁咧就放咗喺个车厢入面啦。咁可以见到咧，车门嘅玻璃窗都系碎裂噶。咁至于另一边嘅门咧，咁工程人员揾咗一阵之后咧，都已经揾到噶啦。咁都系喺铜锣湾站嘅列车底啊。咁但系暂时咧就未拎翻上嚟嘅。咁由于事发时候啦，都系繁忙时间啦。咁啊有乘客啊张先生就话啦，咁啊个列车埋站嘅时候啊，就听到啊系发咗几下怪声。咁佢入到车厢之后咧，就发现咧列车第一卡嘅左面第一道门咧就飞脱啦。咁啊，近天花位置嘅港铁路线图咧，仲有破损添。 当时架车仲未埋站，就听到咣咣咣几声，唔系好大声，就系怪声。 咁跟住到落車開門咧，就見到喺個車入邊好多人咧，就好似睇緊前邊，好似有啲嘢發生咁。咁我就追住去，去到最頭嗰卡嗰度去睇，原來發現嗰道門咧就跌咗出去啦。車頭方向個左手邊最頭嗰道門咧就唔見咗噶啦。天花嗰度咪有啲路軌嘅 information， 即係每個站嘅 information， 嗰塊頁咧就開咗嘅咁樣。冇见到有人有受伤啦，因为佢嘅最头嗰卡就系冇乜人嘅，应该冇人系挨埋去嗰啲咁样，因为嗰阵时啱未够六点，未系好 rush， 即系未有好多人咯，塞车。 咁暂时都系冇收到报告啦，有乘客受伤啦，咁港铁咧就仲系抢修紧嘅，咁所以啦嚟来往呢个湾仔同鲗鱼涌站嘅服务都系暂停噶。咁啊，至于来往坚尼地城至湾仔站咧，同埋来往鲗鱼涌至柴湾站咧，就维持四分钟一班车。咁啊，鉴于调配车辆就需时啦，仲要视乎路面嘅情况，咁所以咧港铁都呼吁乘客就尽量考虑其他交通工具啊。咁但系由于而家啦都系正值呢个繁忙时间啦，其实路面啊，港岛区嘅路面都系好塞车噶，咁唔少马路啦都系大排都系啲车龙啊咁样样噶。咁啊，我喺度报道暂时咁多先，我哋会跟进现场情况再报道嘅。交翻俾直播室啦。 唔该晒黄伟培噶。本港新增六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全部涉及变异病毒株。新增个案涉及五男一女，年龄介乎22至到60岁，分别从英国、巴基斯坦、美国、俄罗斯等地抵港，全部已经接种两剂疫苗。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和非常干燥，今晚和明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晚间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早上仍然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 3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港铁消息，咁由于铜锣湾站有列车嘅车门脱落，咁港岛线来往方向嘅列车服务系受阻，而家来往湾仔站至到鲗鱼涌站嘅列车咧仍然都系暂停服务，咁而来往坚尼地城站至湾仔站，以及系来往鲗鱼涌站至到柴湾站嘅列车就每四分钟一班。港铁公司咧安排紧免费接驳巴士行驶受影响嘅路段，咁乘客咧都正考虑使用其他嘅交通工具啦。就由于铜锣湾站有列车嘅车门脱落，港岛线来往方向的列车服务受阻，现在港铁来往湾仔站至到鲗鱼涌站的列车服务仍然是暂停，来往坚尼地城站至到湾仔站，以及是来往鲗鱼涌站至到柴湾站的列车就每四分钟一班。之后跟进其他意外事故，在长沙环道的美孚方向，较早前近黄竹街的意外仲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车多，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至于较早前在九龙公园径去佐敦方向，近住北京道的意外事故就已经清了场，车龙一大消散。附近一带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的交通就比较繁忙，龙尾近佐敦道。另外在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由于管道内较早前曾经有坏车，坏车虽然拖走了，车龙一大消散，龙尾去到城门隧道的收费广场。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维里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较早前管道内坏车虽然拖走了一段时间，大家通仍然都是非常繁忙的，东隧九龙入口的车龙现在排到去观塘绕道接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排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今日于港铁的事故影响到港岛多地方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的，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去糖水道的支路挤塞，车龙排到近维园道上桥位。咁而轩尼诗道北角方向近住卢压道的车龙一路排到去金钟道近力宝中心，亦都影响到花园道落山的车龙排返上去马纪仙峡道近富汇豪庭。高士威道湾仔方向而家龙尾去到英皇道近永兴街。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翻返嚟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緊嘅咧係喺香港樂齡科技嘅發展。頭先同我哋喺電話入邊傾緊嘅咧係團結香港基金嘅助理研究總監水智偉。水智偉你好， 係主持人好。 好，嗱，头先咧广告之前咧，你就提有一点啦，就系、是、关于嗰个乐龄科技嘅发展咧，其实有一啲嘅成效问题都有待改善嘅。咁其中一个咧就系、是、关于嗰、那个即系退休保障有限嘅问题啦。因为而家个退休保障有限嘅话咧，啲长者就未必愿意系即系使钱喺嗰个乐龄科技上边。咁所以你就建议咧可以扩大而家嗰个医疗券嘅使用范围，并且提高个金额嘅。咁呢度我有两个问题想问啦。第一咧就系、是、因为其实部分嘅乐龄科技都好贵。咁你建议个金额要加到几多先至提高到长者去买呢啲乐龄科技产品嘅诱因啦？咁第二咧就系、是、因为过去咧都出现好多长者，譬如唔识医疗，即系唔识用医疗券嘅问题啦，即系唔系冇钱，而系唔知点去用啦。咁我谂佢哋选取科技产品嘅时候，亦都更加难去选择啦。你会建议点样支援咧佢哋去买呢啲乐龄科技产品咧？ 系明白。咁其实咧，我哋睇翻即系医疗券嗰个问题啦。因为其实我先讲下咧，其实咧我哋系参考咗嚟，好似日本啊，或者可能好似新加坡或者上海嘅情况啦。其实佢哋咧都会面对同样嘅问题，就系话其实长者未必太过即系有能力去应付一啲老人科技啦。咁所以其实佢哋都会有一啲类似租赁嘅计划嘅，咁就然之后去资助翻嗰啲长者去买或者去租一啲嘅老人科技产品啦。咁所以我哋睇翻呢一个位置咧，其实我哋见到香港有两种我哋叫做服务券啦。第一種就係醫療券，第二種就係長者社區嘅照顧服務券啦。咁其實佢哋兩個背後嘅目的咧，想做嘅同老人科其實好近嘅。咁好似例如話醫療券咁，其實佢個重心個位置咧，就係講緊話點樣可以幫到啲人去做一個嘅即係預防性嘅治療啦。咁然之後對於嗰個嘅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咧，就係幫佢哋居家安老嘅。咁其實呢兩點同我哋個即係樂齡科技本身個出發點係一致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咧就覺得，如果我哋本身都已經有呢兩種服務券啦，而我哋個出發點得咁近嘅時候，咁其實政府係咪可以即係擴大少少佢嗰個使用嘅範圍，去等嗰啲嘅長者可以用呢啲嘅服務券去買或者去租一啲嘅產品嘅情況啦？咁但係當然都明到，即係啱啱亦都有問到就係話啊，咁其實第一就係、是、啊，其實長者可能都未必話即係太識用嗰個券，或者都唔係好知道到底邊一啲樂齡科技產品先至適合咧咁樣。咁所以其實咧，我哋個建議入面咧，其實就會第一建議政府咧去有翻個即係叫做清單嘅情況嘅。呢、這個事實上亦都係日本佢嗰個即係比較成功個租任服務嘅時候，其實佢都有個清單嘅。咁喺我哋呢一邊嘅時候咧，其實個清單咧，我哋唔使由零開始嘅，因為好似啱啱所講到啦，其實而家政府已經有一個10億嘅基金係俾院舍去買同埋去租一啲嘅老人科技產品嘅。咁所以喺嗰度其實已經有個清單。咁但係清單入面咧，其實始終院舍同埋社區用嘅時候會有啲唔同啦。院舍係會有一啲大型嘅產品，同埋係比較多一啲嘅產品俾一啲長者未必係身體咁方便去用嘅。咁但係如果係住喺我哋社區入面長者，咁其實咧，嗰啲嘅產品通常會比較細件啲，同埋佢哋個身體機能方面咧，始終都會比較即係理想少少。咁所以咧，其實首先就可以透過呢一個十億基金清單再去改善啦。咁然之後改善入面咧，其實我哋都建議分兩個層次嘅。第一個層次咧，其實就啱啱所講到係一啲預防性嘅一啲產品啦。咁呢啲產品咧，其實我哋就會建議直接用醫療券就可以去買嘅。咁而第二種啦，咁其實咧都可能係講緊適合一啲即係長者，佢係需要一啲比較多少少嘅需要嘅，即係可能嚟話佢本身行動不便，咁可能係需要一啲特別少少嘅輪椅啊，即係等等。咁呢部分嘅產品咧，其實個價錢都比較高少少啦。咁我哋咧就建議咗一個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因為其實佢本身咧即係嗰個金額亦都會大啲啦。咁但係咧，我哋會建議咧係需要翻有個職業治療師或者物理治療師咧，佢睇過個長者咧係覺得佢需要用嘅時候咧，先去俾佢用嘅。咁而至於話啊，其實啲產品即係點樣可以確保即係一定合乎規格啊嗰樣嘢，咁亦都牽涉到我哋即係另一個啱啱建議所講到嚟話啊，其實如果我哋個地區康健中心即係18區嚟緊都會有嘅時候咧，咁其實如果你每一個地區康健中心入面都有一個叫做樂齡科技嘅即係展示廳啦，咁然之後咧入面嘅產品就本身已經係政府認可喺個清單上面，咁其實長者就唔需要擔心話啊，到底我去邊一度買嗰啲樂齡科技產品先合資格咧？咁佢直接去翻個相關佢自己個地區嘅康健中心入面，咁就可以直接喺嗰度買。咁我哋覺得咧，咁樣嘅一條龍嘅形式係會 會比較好嘅。咁而最後就答翻就係話啊，個金額到底即係要去加到幾多先至可以應付到咧？咁其實我諗咧呢點咧係相對比較複雜嘅，因為其實就要先睇下政府到底佢係想嚟話，如果接受嘅時候，其實佢會希望嗰個嘅服務券係買啊，定係租咧？因為買同租個價錢其實已經相差好遠嘅啦。咁同埋咧，即係到底需唔需要係講緊一個叫做共同支付嘅情況嘅？因為有啲時候咧，啲人就會覺得啊，如果你齋俾佢用，咁其實會唔會濫用咗咧？咁會唔會嚟話可能政府嗰個嘅服務券係可能可以俾九成咁，但係咧即係可能自己個用家係要俾一成咁樣等等。咁所以其實呢方面咧，就我諗需要同即係政府嗰邊咧，其實需要可能有一個嘅工作小組，然之後佢再詳細去定翻咧，先至知道個正式金額會係提高幾多會比較好嘅，係啦。 嗯，同你傾埋咧，關於我哋頭先講到嘅樂齡創科基金，你哋咧就建議啊，可以咧將個計劃咧係延續啦，同埋咧有一個擴展。咁因為咧而家一啲全私營嘅院舍咧，其實就唔能夠受惠於呢個基金。不過咧喺擴展個使用範圍之前咧，我就想請教啦。嗱，你哋2017年嘅報告咧，曾經都有提過啦，一啲樂齡科技產品本地化嘅時候咧，其實有出現一個水土不服嘅問題嘅，譬如有啲院舍就講過啦，嗱啲扶抱機械人咁樣啦，咁啊大大部，咁啊係人都知道香港土地問題噶嘛，我哋啲院舍可能都比較細一啲嘅，咁可能喺個使用上面咧就未必係咁啱使啦。又或者咧講到一啲照顧者啦，因為好多時香港都出現一個以老護老嘅情況，佢哋咧要適應一個新科技嘅使用咧，都唔係間間院舍嘅照顧者都咁接納。咁如果我哋喺仲未去檢討，即係呢一個嘅現時嘅使用情況，就話要去擴展啦，會唔會其實呢啲問題就會即係再進一步去擴大呢？ 其實我覺得都有一啲解決方法嘅。嗱，第一咧，其實政府嗰個10億基金入面咧，其實佢唔係話單單淨包你個院舍去買同埋去租個產品嘅，其實佢係包埋咧，即係如果你嗰啲嘅照顧者咧去用嘅時候個訓練嘅費用嘅。咁所以其實第一點就係話啊，如果啲即係照顧者其實佢哋未試過用，又或者其實佢係即係未必太知道點樣用嘅時候咧，咁其實咧可以先俾一啲院舍其實佢哋測試去試一試先。咁如果例如話試完個照顧者都覺得有用嘅時候咧，咁其實佢用咧，咁相對嚟講係會更加有成效啦。呢個係第一點啦。咁第二點嗰方面咧，即係其實我哋都講到話，雖然我哋建議其實係即係擴闊到去私人院舍，因為始終私人院舍都佔緊即係五成幾個嘅比例啦。咁因為其實我哋嘅出發點咧就係始終即係呢個基金嘅初心其實都係希望幫到更加多嘅長者可以受惠於呢個樂齡科技啦。咁但係其實我哋都需要確保一點就係話，其實私人院舍入面其實佢哋嗰啲照顧者係咪有相關嘅一啲嘅技能啊，或者其實佢個質素是不是拍得住一個即係公營嘅院舍呢？咁所以其實我哋係要求政府就係話其實你可以擴闊俾私人院舍用，咁但係可能你要必須咧，佢就係例如話同你講啊，其實可能佢哋入面係有一啲嘅專業人士嘅，例如話可能佢係有一啲嘅職業治療師或者係物理治療師，咁所以咧其實先至可以確保到有一啲嘅產品咧，其實喺佢哋入面咧都係會用到，即係嗰筆錢係用得其所嘅。咁而至於啱啱所講到，可能話其實有啲產品會唔會話即係有啲外來引入嘅產品會唔會係水土不服啊，或者等等嗰方面啦。咁其實咧，即係我哋都會建議翻，就係話當然，如果你有一啲外國嘅產品，其實都成功嘅，咁其實你都可以用。咁但係其實更加多嘅位置咧，其實我哋本地一啲研發嘅產品嘅時候咧，其實佢哋係會更加明白到即係本地個文化嗰個嘅情況啦。即係最簡單個例子，可能你就算沖涼機咁樣，咁你日本其實係一個浸浴嘅文化，咁但係好似香港其實我哋都係淋浴。咁日本嗰啲浸浴機其實就未必係適用於香港，咁但係問題就係講緊話香港你本地研發嘅一啲嘅產品嘅時候，咁到底其實佢哋點樣可以攞到長者嘅意見，例如話知道要去點樣去改良，或者到我咁設計嘅時候，其實長者係咪真係覺得需要咧，或者適唔適用咧？咁呢點其實同政府即係出嗰個嘅樂齡科技平台入面咧，咁我哋覺得咧喺嗰個位置係可以做好多測試平台同埋搜集用戶意見嘅資料嘅。 嗯，你哋報告建議咧，其實個目的就係想配合而家香港嘅居家安老啦。因為事實上好大部分嘅長者都係喺屋企即係安老噶嘛。嗱，咁但係咧，隨住呢一個嘅即係樂齡科技嘅普及化咧，都少不免會牽涉一個私隱上面嘅問題。因為如果你講到話喺屋企用一啲即係智能產品，咁我亦都去過一啲嘅展覽啦。其實有啲可能係監察埋嗰啲老人家喺屋企嘅活動啊咁樣。咁你哋認為喺研究嘅角度上面嚟講，下一步有啲乜嘢？嘅問題係需要解決，尤其是係牽涉私隱上面嘅問題咧。 其實我哋睇翻啦，其實咧喺科技方面咧，其實有好多位置都可以叫做即係盡量去淡化或者迴避咗呢個風險，即係個私隱個情況嘅。即係我舉個例，例如話可能講緊我哋有時都會即係擔心長者佢沖涼嘅時候會唔會唔想跌親啦、啊？咁然之後因為你始終喺浴室跌親咧，其實是一件好嚴重嘅事嚟嘅。咁所以其實啲科技產品嚟話，其實佢可以監測到嘅情況，咁但係佢會類似裝個即係攝錄器嘅情況，咁但係佢當然就唔係影緊即係嗰個人啦、啊，佢反而一到睇出嚟嘅時候咧，係可能係一點點嘅情況嘅，即係你個人都係睇唔清楚嘅。咁、但係咧，如果講緊係話你真係跌咗落嚟，其實佢會去睇翻你個體温，然之後佢發覺咦嗰點嘅時候咧，好似個即係體温突然間維持咗一段時間喎，咁佢就會即刻係響起一啲警號嘅情況嘅。咁所以其實咧，好多科技嘅情況咧都可以避免咗一啲即係私隱啊，或者係啲尷尬嘅情況。咁又例如話，可能講緊啲追蹤嘅裝置啦。咁其實咧，最主要嚟講咧，即係我哋都係想確保翻個長者啊，其實喺屋企邊個位置會唔會話即係好耐冇喐動過啊？又或者會唔會出咗屋企，但係即係佢哋嘅屋企人唔知咁樣啦。咁所以咧，其實咧係講緊話嗰啲嘅追蹤裝置咧，好多時候其實都只係一個即係記號嚟嘅啫，亦都唔需要話一個好精準嘅位置。咁但係佢就會大概話俾你聽，其實會唔會例如話講緊喺張牀嘅位置啊，或者會唔會喺客廳嘅情況啊，即係等等，即係確保例如話，如果佢真係出咗門口，咁其實咧即刻佢就可以通知到佢哋嘅家人等等。咁所以其實咧，亦都唔係講緊話好似我要裝個即係攝錄器，要影住曬屋企嘅情況。咁其實就可以即係避免呢啲咁情況嘅。 好啊，嗱，由于时间嘅关系咧，先同水智慧倾到呢度先，多谢你。水智慧咧系团结香港基金嘅助理研究总监嚟嘅，同我哋分享咗咧佢哋关于乐灵科技个发展嘅研究。咁啊，再提提大家啦，嗱，港铁通知我哋咧，而家喺铜锣湾站有列车嘅车门脱落啊，咁所以咧佢哋港岛线来往方向嘅列车服务受阻，湾仔站至鲗鱼涌站嘅列车咧系暂停服务，而来往坚尼地城站至到湾仔站以及来往鲗鱼涌站至到柴湾站的列车是维持每四分钟一班，港铁亦都是安排一些免费接驳巴士的服务，是服务一些行驶受影响的路段的，市民要留意了。林智恩，我们虽然讲了很多一些政策的倡议，不过实际落到去院舍里面，其实这些乐灵科技的适应或者使用情况是怎样呢？这个时候不如我们都请你一位业界朋友跟我们谈一下。电话旁边有香港买位安老服务议会的主席，他自己本身都是一个私营安老院舍的负责人，有谢伟雄在电话旁边。谢生你好。 是，两位主持人好。 謝先生，我們剛才討論到政府有個10億的基金，就是給你們即安老院舍就用好一些樂齡科技的產品，真的申請了去用的時候，你們觀察到的情況是怎樣，那個用的情況理不理想？ 我會覺得在過去這段時間都大概有兩個階段的現象啦。最初的時候呢，因為那時可能是一個疫情之前那個時間啦，咁大家都是比較集中在一啲復健器材啊多媒體嘅保健設備啊機械人啊諸如此類呢啲咁樣，咁大家都是可能對於那個用的老人家嚟到講咧，都是新鮮啦、啊，都是有趣啦、啊，好像一種好新奇的物體啊，加入咗佢哋嘅生活咁樣。咁但係去到第二，即係呢個都會是一個過程咧，令到大家會去開始去了解同我嘅生活或者喺老人家喺院舍入邊嘅照顧有乜嘢關係。咁啊，隨住因為呢啲相關嘅設備其實係確實係提升咗嗰、那個護理嗰個效果啦，令到亦都大家有更多接駁去院舍嗰度去享用啦，咁樣咁其實個效果初嚟都係好好。咁去到第二個階段咧，我諗大家都會知嘅就係個疫情開始啦。疫情開始之後咧，其實我相信大家都會從媒體啊或者喺唔同途徑都知，院舍係比較多，好多都係一啲協助翻院友啊、家屬啊去做一個溝通平台嗰啲設備啊，無論係一啲新嘅機械又好，或者佢哋一啲溝通平台都好，其實都係做緊呢一啲嘢。咁我哋見到其實樂齡科技喺院舍，我留意到啦，頭先喺上一位專家講者都有講啦，大部分嘅老人家確實係喺屋企嗰度安老嘅，咁但係喺院舍嗰度嗰班嘅老人家咧，其實更加需要一啲各樣嘅設施器材咧，去令到佢哋嘅照顧係更加全面嘅，所以我會覺得呢樣嘢咧係我哋希望係可以 繼續去發展同埋樂見其成。 咁喺院舍個角度嚟睇呢，即係就住應唔應該去投資流去樂齡科技嗰度呢，其實大家都一定會諗到一啲譬如系統維修或者嗰個持續性嘅問題啦。因為如果嗰個研發公司佢冇辦法繼續營運落去嘅，咁可能院舍又揾唔到人去做保養啦。咁過去呢個問題呢，會唔會影響到嗰個院舍投資落去個產品嘅意欲呢？ 絕對會的，因為在未有呢個樂齡科技基金之前咧，其實都唔係話未接觸過呢類嘅嘢嘅。咁有一啲我舉例講啦，就係一啲防油走嘅系統啦，或者係一啲另外一啲監察系統咁樣啦。其實以往都可能有一啲唔同行家都或者都經歷過噶啦，就係講嗰陣時，即係我俗語講嗰時係天下無敵啦。咁裝咗落嚟之後，到咗一年半載，可能間公司都唔存在啦，咁大家想幫都係有心無力啦。咁但係往往呢啲設施呢，唔係話就咁轉一個窿裝上去就解決嘅，可能佢牽涉到一定程度嘅裝修改變嘅。咁所以變咗院舍就會係大家有啲有部分人係會見到鬼就怕黑嗰種咁樣嘅心態咯。所以我會覺得有咗呢、這個而家有一個樂齡科技基金同埋有一個我哋叫做有個帶頭嘅組織呢，去俾到一啲方向或者俾到一啲涵蓋咗佢哋揀選咗一啲設備嘅名單，大家去揀咧，其實個信心就會好咗啲啦。 頭先咧亦都提到，即係喺嗰啲院舍嘅員工啊，點樣適應去用呢個科技都係一個問題。咁當然頭先嘅研究員就提議可以有多啲專業人士嘅培訓啦。喺你哋實踐上面，其實要啲員工去用呢啲科技，又有冇過啲咩困難或者故事嘅咧？ 其實香港嘅安老院舍咧，喺過去幾年咧，都係逐步係有唔同程度嘅改善嘅。我哋見到其實都越嚟越多嘅安老院，我哋見到係成為一啲甲一級嘅安老院舍啦。之所以甲級咧，就係因為佢個除咗個空間之外啦，但係人手嘅配置亦都同時都係與時並進嘅，又有唔同都有唔同嘅專業介入啦。例如我哋都知註冊護士、登記護士，一啲物理治療師，無論佢全職或者佢係一個兼職都好啦，佢都會另外都會有部分係有頭先有提及嘅職業治療師啦等等呢類型嘅專業人員介入咧，其實喺個日常個工作同埋照護嘅安排上面咧，都能夠係運用得到嗰、那個設施咯。因為 會唔會抗拒咧？其實佢哋我咁 如果係話前線嘅護理人員咧，可能佢真係會接觸到嘅相對會少，除非係一啲頭先你講抬人機啊等等呢啲真係好埋身嘅呢啲工具啦，嗰啲就梗係要培訓。但如果你話一啲科技強啲嘅，頭先你講多媒體啊等等，都可能係需要一啲專業人員嘅處理同操作嘅。 咁但係員工有冇表示過，會唔會擔心有一啲私隱上面嘅問題呢？因為個樂齡科技始終都會有一啲監控上面嘅功能，佢哋有冇啲顧慮咧？ 即係睇住我幾時有冇做嘢？ 有冇幫即係老人家去換衫啊咁樣嗰啲？佢哋有冇啲顧慮？ 其實喺院舍嘅管理嗰度，隨時都係要明白係有一個監察喺入面嘅。當然唔係話佢做緊咩都有人第二個人睇住咁樣。咁但係其實喺我的角度就會係其實嗰個設施嘅設立或者設施嘅投入目的就係要幫助各位同事， 係咪？明白。好啊，我同你傾到呢度先，唔該曬。